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7课，重点语句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堂课。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7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 最後に皆さんの夢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僕は日本を一周したいです。 私は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我来讲解一下。铃木教授把考试卷子发给了大家，罗德里哥考了满分，安娜考了95分。铃木教授环视了一下教室里的学生们，说道： 最後に皆さんの夢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最后，请告诉我你们的梦想。 最後に 是最后。 皆さん 是大家。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夢 是梦想。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教えて 是 教えます。 教告诉的贴形。教えて后面加上了 ください 请。 贴形的动词后续ください表示依赖或请求。 对。 教えてください。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请告诉我。罗德里哥回答说 僕は日本を一周したいです。 我想环游日本。 僕 是我。是男性在比较轻松的场合下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日本 是日本。 お 是助词。这里表示经过的场所。 一周 是一周。在数字一后面加上了量词 週 周。 这个词不读一期週，而是读作一週。 对，请大家记住。 したい 是把 します 做的ます变成了たい。使用たい可以表示说话人的愿望。一週したい就是想绕什么什么一周的意思。安娜想了一会儿说 私は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我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 私 是我。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日本語 是日语。 教師 是教师。也可以说 先生。に 是助词，表示变化的结果。 なる 是 なります。 当的词书形后面的 の 接在动词词书形或他形等普通体后面，是动词名词化。 教師になるの这样说就变成了名词，指当老师这件事。 对。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夢 是梦想。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安娜也许是想当一名像铃木教授那样的老师呢。 是啊，负责照顾安娜的小英也想当日语老师，说不定也有这方面的影响呢。好，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7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 最後に皆さんの夢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僕は日本を一周したいです。 私は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的绘画里有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这个句子。我们学习了把动词名词化的说法，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把动词名词化可以在动词的词书形或他形等普通体后面加上 の 或者 こと。 下面我们以当日语教师是梦想这个句子为例，给大家进行说明。把动词 なります 当名词化的时候，可以在なります的词书形 なる 后面加上の变成 なるの。 那么当日语教师是梦想，就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の也可以用こと来替换，なるの也可以说成 なること。 如果用なること来说的话，就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ことが夢です。 不过，如果把 です 前面的部分名词化，则只能使用こと。例如，我的梦想是当日语教师。这句话里的我的梦想是 私の夢。 所以我的梦想是当日语教师，就是 私の夢は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ことです。 另一方面，如果后面用到了听或者看等感官动词，则只能使用の。例如能听见鸟叫，鸟是 鳥， 叫是 鳴きます， 词书形是 鳴く。 鸟叫的名词化加上助词が是 鳥が鳴くのが， 听见是 聞こえます， 所以能听见鸟叫就是 鳥が鳴くのが聞こえます。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给大家介绍很轻松的完成某件事的说法。 スラスラ 表示很流畅的说话或阅读的样子。如果你能很顺畅的阅读日语书，就可以用スラスラ来形容。 ペラペラ 这个词形容没完没了的说个不停的样子，有时也表示把不该说的事情轻易地告诉周围的人。 好像也可以形容外语说得好的人吧。 对，表示这种含义的时候，轻重音有所变化，要读作 ペラペラ。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スラスラ 和 ペラペラ。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哦， 我每天都看日语漫画，现在即使不用词典也能斯拉斯拉的读懂了，这一年过得特别充实。好，听众朋友，第47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日本語教師になるのが夢です， 当日语教师是我的梦想。 下节课是最后一节课，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